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十八集，真身。司藤的任何需求，秦放都没有皱过眉头。精工手作旗袍吗？可以。昂贵的高跟鞋吗？可以。最好的貂皮大衣吗？可以。有车子可以代步吗？可以。售货员给秦放报貂皮大衣价格的时候，那售货员自己都有些吞吐。秦放倒是无所谓，反而问在穿衣镜前试穿的司藤道， 要不要一次性买两件换着穿？ 售货员感动得热泪盈眶啊，转身和开票的小姑娘夸她， 真爱啊，这绝对是真爱啊。 秦放哭笑不得，自己陪司藤买东西想的最多的反而是安曼，自己从来没陪安曼买过东西。安曼曾经说过， 知道你们男人最烦逛商场，想扭的瓜不甜，我自己搞定就是啦。 当时觉得安曼是真的懂事儿，知情达理又贤惠，不让男人操一点心。出事之后才开始反思，如果男女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方这么隐忍和曲意逢迎，真的能稳固和长久吗？想到后来余味都是心酸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安曼他是一定要找到的。司藤固然跋扈，但贵在识趣，秦放为自己做的事花的钱他也领情，态度也不像先前那么糟糕，偶尔秦放问他什么问题他也能回答。秦放挺知足的，保持这样的关系就挺好了，因为秦放是奔着跟他散伙的终极目标去的，不用再更进一步了。王乾坤和严福瑞的身影消失在上山的蜿蜒小道上，秦放示意了一下那条路。 我问了不少人，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对秋山道长还有印象，说是他有个徒弟就住这上头，除了他山上没人，刚刚那两个估计有一个是。 司藤挺感慨的， 李正元和秋山都是当年道门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嫡子嫡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 秦放的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试探着问司藤， 你不会为难他们吧？ 司藤看着上山的那条路，想起刚刚那个道士说过的话， 你认识我太师父？他去世好久了呀。 太师父去世好久了，自己最初复活77年只是一个数字，看到现代人生活百态，也只是觉得确实是时过境迁有所不同，及至此时此刻才突然有了关乎己身的悲凉寡味。原来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了，果然是报仇得趁早呀，活到仇人都死光了，只能掘坟鞭尸或是抽打后人300皮鞭，这手段也推落了下九流了。司藤收回目光， 上去看看吧。 王乾坤和严福瑞显然已经下了地洞了，两人的对话时不时飘将出来，一个激动一个淡定。 王道长你看啊，就是这个根靠上去啊，就这么根贴一靠就响。 严道长，固体被敲一般都会响，这种藤一夜之间长这么快的确是很奇怪，但是肯定有迹可循，比如被辐射，比如你这个地底下有一种矿物质啊，这两天突然产生了化学反应。 电锯的声音突然起了，耳朵靠近洞口的秦放吓了一跳，约莫4-5秒之后， 那声音又停了。 看见没有，王道长，我前面用刀砍过，刀都卷了，没办法造了个电锯来，锯了就出血，你看这血，你看到这血没？ 严道长，不要这么武断就下结论，红色的不一定都是血，也有可能是色素啊，树叶是红色的那也不奇怪啊，古代小姐们拿来染指甲的凤仙花揉碎了不就是红的吗？啊，难道我们能说花里流出来的是血啊？当然了，有文人会这么比喻，那是一种浪漫的修辞。 居然能有这么古板木讷言必称科学的道长，秦放真是听得想笑，无意间抬眼看到司堂，他就站在围满了断藤的空地上，冷冷地环视着周围倒垂的花莲，脸色简直可以称得上是铁青了。秦放隐隐觉得有些不妙，他起身走到司藤的身边说， 怎么了？ 司藤没有说话，搭在那洞口的绳梯有了晃动，底下的严福瑞和王乾坤显然是在往上爬了。 严道长，这件事儿吧，我建议你赶紧汇报给有关部门，让他们来解决，不要自己疑神疑鬼，也不要天天妖怪妖怪的。瓦房年纪还小，整天被你这么影响，对他的成长发育是很不好的。上次你不是说这里要拆吗？哎，拆了好，你还是搬到正常人住的地方，周围环境这么偏僻，的确容易疑神疑鬼的。 哦，那好吗？ 严福瑞含糊地应了几声，声音中的落寞非常明显。两人爬出地洞之后，都没有注意到身边多了两个人，只是低头忙着拍打身上的灰土，直到司藤突然问， 你们谁是秋山的徒弟？ 我。 乍听到有人提秋山，严福瑞下意识应声，看清楚来人之后有些发愣， 你们找我？ 秋山可真是出息，我可不是生在青城，连根儿都挖过来了。哎，这不是起我的祖坟吗？ 严福瑞糊涂了，第一时间完全不能把司藤和眼前的事情联系起来，脑子打结了一会儿之后，小心翼翼地问他， 您是说我师父挖过您先人的坟？ 司藤冷笑，严福瑞莫名其妙的又去看王乾坤，王乾坤冷笑的比司藤还厉害。 哼，好玩吗严道长？哎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为了骗我相信你的话，提前找人串通好了，怪不得刚跑下山就遇到他们两个，连行头都置办了，还旗袍还演上了，愚昧，简直是愚昧。 这个人真是太吵了，司藤脸色一沉， 哼， 两根高处的藤条忽然银蛇般窜过来，唰的左右勾住了王乾坤的脚踝，倒吊着提到了半空中。 救命啊！ 王乾坤瞬间脚上头下，全身的血都往大脑里冲，杀猪般的尖叫起来。不叫还好，他这么一叫显然让司藤更加的恼火，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法子，两根藤拴着王乾坤开始在半空当中抛跳绳。那可真是跟公园里玩海盗船似的，呼一下荡到最东，呼一下又荡到了最西，王乾坤的尖叫声就这么忽远忽近，定时在秦放他们脑袋顶上晃过。 秦放实在是憋不住笑，王乾坤这么嗷呜嗷呜的，真跟人猿泰山似的。而此刻在一旁的严福瑞傻眼了，他终于隐约猜到来人是谁了。一直以来是他自己嚷着妖怪妖怪，可妖怪真正站到眼前，他却慌了手脚了，心道： 不可能哦，这是演戏吧？ 严福瑞的腿开始打颤。 你都是那个司藤？ 司藤走近的。 你师父还跟你说过什么？ 眼看着司藤越走越近，严福瑞吓得头皮都倒竖起来，他把那动力矩往前一横，手已经摁到了开关上。 你莫要过来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回来的话都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 话还没说完，又是一根长藤半空中打过来，一声脆响，锃亮的钢锯被拦腰打断，只剩下了跟发动机相连的一小部分。那开关沁起，几厘米长的断锯嗷呜着开动，居然平添了几分喜感。而就在这点儿，身后忽然响起了吱呀的开门声，还有个孩子睡得迷迷糊糊的声音： 师傅，是哪个在叫？ 完了，是瓦房。严福瑞紧张的手脚冰凉。 瓦房还能得清楚啥子吗？跑啊，快跑啊！ 司藤的反应真是快到令人啧舌，严福瑞的话音未落，又是一根藤条长龙探海一样的过来，蹭蹭蹭几下从脚到脖子，一扎扎的就把瓦房绕得像个胖线圈。秦放还没看清楚，藤身裹着瓦房已经停到了司藤的面前，在离地一米多高的地方一荡一荡，跟个灯笼似的。秦放脱口喝止： 司藤，别，是小孩。 瓦房原本一直睡得香，被屋顶上头有节奏的嗷呜声给吵醒了，打着哈欠开门出来想看个究竟，结果连着觉还没醒，突然就被什么东西缠了个结实，这一下子全醒了。瓦房想起了师父刚才那句：跑啊，快跑啊，怕不是以为有人要杀他，吓得咧嘴就想哭。可这嘴刚想张开，缠住脖子的藤头翘起，硬生生的就把瓦房裂开的嘴给摁住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